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推出了很多严厉的措施来惩治贪官污吏，那么他手下原来的一个大功臣叫朱亮祖，因为勾结恶霸陷害忠良，所以呢被朱元璋在朝廷之上是当庭打死。那么朱元璋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的官员们是胆战心惊，而朱亮祖呢也在无意当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呀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呢他并不是最后一个，在此之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就整个的这个明朝啊，有很多直言的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是打掉了性命。在此之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是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什么政策呀？朱元璋规定啊，普通的老百姓只要是你发现了贪官污吏，你就可以把他们给绑起来送到京城治罪，而且这一路上啊各个检查站必须要放行，如果有人胆敢出面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那么这条规定在中国法治史上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位说了，哎，这个挺厉害的呀，老百姓看见这个官是干坏事就可以把他抓去送到京城去问罪。其实您仔细想一想啊，这一项政策虽然好，但是操作性不强。您想这个当官的手底下有兵有衙役，是不是啊？一大堆人呢，那这老百姓想要把当官的捆起来那又谈何容易呢？所以啊在明代虽然有这么个规定，但是具体实施的人并不多，也就是说没有几个老百姓能有机会真的把这个贪官污吏啊绑起来送到京城治罪。那么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啊还是靠他的那些耳目。这是谁呀？也就是前面我们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个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的问题即刻上奏。而朱元璋呢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这个情报送到京城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了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把他抓回去论罪，这个效率不可谓不高。按说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他自己也是全力配合，这个贪官污吏是不是应该绝迹了呢？然而情况却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踏、杖、徒、流、死五种。那么从字面上呢，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的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啊，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但是朱元璋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打江山的时候他一贯都是这样，前面咱们也说了。那么在现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他用的也绝不是这几招。那在他实施的刑罚当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什么叫凌迟啊？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的割肉，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的人可就受苦了。据说最高记录是割3000多刀，把肉割完了人还没有死。除此之外呢还有所谓的抽肠啊、刷洗呀、秤杆呢、阉割呀、挖膝盖呀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艺术之前，那些官员们 仍然是前赴后继，哎，就活像是一群敢死队一样，成群结队的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去受死。自从这个明朝啊开国以来，可以说是贪污不断，朱元璋啊杀也杀不完。据统计，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之多。到了洪武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386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就很少有能够做到满任的，大部分都在任期内就被杀掉了。可以说呀，在当时这个当官未必就是件好事，能够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哎，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的人完全可以自豪的说一声阿弥陀佛。朱元璋也十分的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个人他们饱读诗书，以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以为人生信条，却在当了官之后成了朝祸派，这夕腐败了。朱元璋啊，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但是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就一个字，杀。可是他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也急眼了，于是他就颁布了更加严厉的法令。他怎么说的呀？他说呀，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想到早晨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了，只要有贪污的行为那就全部杀掉。嘿嘿，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这个官员呢反倒是越杀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当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这一年同批发榜的派官的人有364人啊，都是进士监生，一年之后呢有6个人被杀了。那位说了， 你这个数字杀的人不多呀，哎，别着急，后边还有待死罪徒留罪办事者358人，哎，您算算，358再加上6，哎，正好是364，明白了吧？这364个人是一个没漏。咱们再接着说说这个待死罪和徒留罪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待死罪、徒留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有很多犯了罪的人，过了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地的官也戴着镣铐，和自己呀一模一样。后边还有人监视着，除了穿的衣服是官服之外，那活脱脱就是个犯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了，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吧，但他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呢，于是他就创立了这样一个待死罪徒留罪办事的制度。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官员犯了罪以后判了死罪啊，先拉下去打他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这牢里啊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的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啊，想死啊，便宜你了，这活还没干完呢。结果是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边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儿去领死去。万岁，我这活干完了，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该杀呀您就把我杀了，该徒刑流放的您也赶紧执行吧，别再折腾我了。那么从前边啊咱们说的这些事情，您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来肃贪的，但是效果并不大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一个问题。哎，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呀，这个官吏们还应该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为贪污被杀，这是很不正常的。应该说呀，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要原因固然是他们自己有不法的行为，但是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的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下边我要给您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当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空印案，应该说呀，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制的记载，这个案件发生在洪武15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但是根据这一案件当事人的记载呢，真实发案的时间是在洪武9年，也就是公元1376年。目前啊，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确认。那么咱们这篇文章当中采用的是洪武9年的说法。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因为明朝规定啊，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去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的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之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这个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够算完成。如果对不上，哪怕是只差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而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的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这个印章才算是有效。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并不难执行，但是在当时那可就难了。您要知道，当时它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也没有飞机，这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呀，骑着马去京城。那么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就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非常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更没有飞机了，您就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的时候可能还要搞一些登山运动。比如你是广西某个地方的官员，你想要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个月，还得跋山涉水的。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了京城的时候也是早春3月了，满头大汗的跑到户部一核对，都错了一数字，得了，什么也别说了，兄弟，打马回去吧，我这等着你。于是乎你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这就4个多月过去了，转眼已经是夏天，这才赶回京城，又跟户部的官员见面了。那位倒客气，哎呦，兄弟，你终于来了，我可等你很久了，咱们接着来吧。好，这位运气不错，核对之后发现呀，还有一个地方错了，得，什么也别说了，再回去一趟吧。老兄，你别忘了，下次再过来的时候多穿点衣服啊，这边冬天比你们那边冷，好吗？于是乎，你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倒是核对上了。可这么一折腾啊，差不多已经快到2年了。户部那位说了，您也别走了啊，干脆就在这过年吧。这计划呀，马上又该重新做了。基本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你说，如果总是这么折腾，这搁谁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这个关键问题就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是印这当官的不能让你带走啊，你把印拿走了，当地的这个官老爷他总不能拿萝卜刻一印章盖公文去吧。而且当时啊，也还没什么人敢在街上贴小广告说刻章办证的呢。于是乎，这些官员们灵机一动，这个大印虽然不能让你带走，但是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这不就行了吗？就这样，带空印文册就成了当时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朝廷上下呀都知道，只有一个人例外。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在洪武9年， 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好啊，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这些官员们竟然敢搞这种名堂。朱元璋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的头，于是他就派遣官员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哎，按说呀，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也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很清楚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就出现了。这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是就是没人说。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滑稽的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这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这个现象啊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朱元璋他处罚太严厉了，官员们害怕呀。如果给皇帝上书去辩解呢，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是包庇者，这个黑锅谁背得起呀？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勇敢的站了出来。哎，值得敬佩的是，这个人他并不是在职的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只是一个老百姓。这人是谁呀？他叫郑士立。可以说郑士立没有任何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的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这个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当中，郑士立明确的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齐缝章，那不是一纸一印，而这个钱粮数字是不同的，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其实啊，郑士立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一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是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他是怎么写的呢？这个原文呢是：孔坚立德侠空印纸，为文以虐民。什么意思？就是说您是怕这些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照郑士立的这个意思啊，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呢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这是个误会，误会啊。然而朱元璋给他的赏赐那就是送去劳改发配了，因为郑士立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啊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呢，从他的无数耳闻当中啊，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的真相的。如果他连这点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那这个明朝的天下也就不会姓朱了。可是朱元璋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真正的原因就在他的心里。朱元璋啊，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知这些官员营私舞弊是很有本事的，在他看来这些人根本靠不住，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是为他在干活，他也不相信他们。综合各方面的分析，这个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的盖印章，这是藐视他朱元璋的权威呀、啊！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哎，得，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把印章盖在这文书上，哎，要是容了你们，明天还不把这印章盖在我朱元璋脑门上来呀？不整治整治你们，那哪行啊？这个郑士立啊，被罚去做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权威，那么也没有福气去享受当官的荣耀，可以说他一无所有，但是却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这个上书的英勇行为， 这位既非皇亲国戚，也不是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在属于他的明史正式立传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勇气，这样的人也是不会被历史所遗忘的。相对于空印案当中那些获罪的官员们，郑士立还是非常幸运的。既然案件已经确定了啊，定了性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罚了。可是问题在于，全国几乎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着空印现象，这朱元璋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全都杀掉吧？哎，这又是一个难题。那么朱元璋究竟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咱们下回接着讲。